中非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布斯滕·阿尔桑九·杜阿德拉最近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借此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日2016年9月9号的幸福的机会，以中非人民政府和总统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电文表示，祝愿两国之间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按照两国人民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